101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接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伪训，徒步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欢迎您周末早上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这周为您奉上的是相声小品佳作，上半段先来听一段传统相声，叫做献地图，是由王世臣、赵世忠两位北京的相声老前辈合作表演的。说到王世臣先生啊，在相声界可以说是大名鼎鼎。上个世纪的50年代，王世臣和侯宝林先生堪称一时之雨量，北京风头最盛的两位艺术大家。一位呢在中广说唱团，那么王世臣王先生呢是在北京曲艺团。王世臣的台风潇洒爽利，形象也很好，口风中规中矩，审美格调很高，拥有很多粉丝观众。后来呢，几十年当中，王先生的身体在晚年不是很好，但是也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录音。声音呢，跟年轻时候相比略有一些沙哑，但是更添了几分老道遒劲。好，下面就请您欣赏这段王世臣、赵世忠合说的《献地图》。 我认为这个相声啊是一门喜剧。 对， 来的观众呢，不管你多烦多闷，有多大的愁事儿，听两段相声那是最好。 是啊。 怎么好呢？说你多苦恼，到这一听相声准能把你给说乐了。 对， 那边说我不乐。 那 您不乐我们也没办法。 就是 那怎么办呢？您非不乐，我们下去隔着您， 隔着去。 刚一隔着，那位说我钱包没了，你这怎么办呢？ 掏钱包来， 是不是？哎，到那个地方你准得乐。 对， 多烦多闷，外边有多大愁事儿，哥俩一块儿走。哎，老李，你干嘛去呀？我没事儿啊，走。我听说哪儿演相声大会。咱们看看去，到这一听，哎呀，正赶上王世臣、赵世忠两个人说相声，好，哎呀，真有点意思，不错。那这听完了可乐， 哎， 散场之后，走在路上，想着可乐， 哦，还乐， 还乐，到家吃饭 啊， 还乐， 嚯， 饭碗掉地下了 还乐， 不乐了。 哎，怎么不乐了？ 饭碗都摔了还乐什么呀？ 是不乐了。 哎，可乐的地方您准得乐。 哎， 相声是一种喜剧。 是啊， 绝不能够把那个说哭了。 哪有说哭了的？ 哎，你说相声有多大本事，有多大的能耐， 绝不会把人说哭了。 哼，对。 你看那观众有听相声听哭了的吗？ 没有。 哎呦呵，没什么事儿，咱们听相声去。哎呦呵，正赶上。王晨， 嗯， 赵忠，两个人说的不错。真有点意思，那还有什么意思？ 什么模样啊？ 不能说哭了。 哎，可是有一样 啊。啊，哪样？ 你要听戏， 嗯， 或者是话剧，或者是京戏、评戏， 嗯， 是剧一类的 啊， 背不住，把您给唱哭了。 哎，有悲剧吗？ 他有悲剧。 对， 是不是？ 嗯， 京戏里头有这么一句话吗？ 什么话？ 戏台底下掉眼泪， 这话怎么讲呢？ 替古人担忧 啊。对， 实在那戏，您看那戏字写出来吗？虚和念为戏。 是啊， 虚动光格。 嗯，假的， 假的。 哎， 都是假的。 对， 在戏台头了，我知道那个北京有个广和楼 啊，啊，老剧场了。 哎，在那个戏台两边有两个柱子， 嗯， 柱子上呢有副对子， 哦， 上下联告诉您，那就是虚假二字。 怎么写的呢？ 上联是“金榜题名，虚富贵”， 下联呢 “洞房花烛，假姻缘”。 哦，“ 金榜题名，虚富贵”， 这怎么讲？ 上了一个小生， 嗯， 穿的是蓝绿不堪 啊， 进京赶考， 嗯嗯， 得中了，头名状元， 哼， 使奴换辈 啊， 平步登云， 嘿， 往了一座很大的牌楼，来， 哟， 多少人伺候着？ 是啊，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哎， 虚富贵， 嗯，假的， 假的， 嗯。 下联是洞房花烛假姻缘。 这是什么意思？ 您台上一个小生， 嗯， 一个青衣，两个人说了没有几句话成为夫妻， 结婚了， 入洞房。 嗯， 哪是洞房啊？ 那什么呀？ 就是那帐子的后头。 哦，帐子。 来，入帐以后， 嗯嗯， 小生归上场门 啊， 青衣归下场门。 嗯嗯， 两个人到后台 怎么样？ 谁不理谁？ 是啊， 可不谁不理谁吗？ 嗯， 真结婚 啊？ 那都去小生了， 嗯， 谁还去青衣啊？ 就是啊，没有青衣了， 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是虚假二字。 哎， 还有一个例子。 什么例子？ 京戏跟话剧有所不同。 怎么不同呢？ 一个是写意，一个是写实 啊，不一样， 不一样。 对， 拿什么来说明啊？ 啊， 你看，要是演话剧、照电影， 嗯， 喝酒 啊， 啊，都是真酒啊，实际上也不是酒， 是什么呀？ 哎，有个代替品。 嗯， 吃的时候呢，哎，可得真吃， 哎，真吃； 喝的时候也得真喝。 哦。 那不是照一次就行， 是吗？ 啊，有的时候这正吃着呢， 嗯， 停牌，不行，不真吃。 哦， 还得吃， 还得吃 啊，还得吃，吃吃着不行，那停停，那什么，再排，还得吃。 呵， 要不你怎么那个电影演员大部分都有胃病呢？那都是吃的，你 是啊，那是吃的。 哎，喝酒也是假的。 嗯嗯， 京戏跟话剧有所区别。 哎，一个写意，一个写实。 他那酒是假酒， 假酒 倒点白水。 哦， 但是得有。 嗯， 京戏不行。 京戏呢？ 来，酒宴摆上，酒宴摆上 啊！ 你看，木的酒壶，木的酒盅， 哎， 满上那一斟，这拿起就喝，不隆咚啷啊隆，喝干，干，这就喝干了。 哎。 满上，这又满上了，那酒壶是宝贝， 宝贝， 老喝老有， 是吗？ 没有说喝着喝着不够了的 啊， 来满上，哎呀，没有了。这病如何是好？我需打上二两啊！ 啊，还打二两？ 也不像话。 就是。 哎，吃饭那都是假的 啊！ 你看，弟兄们，多一从八九饮。弟兄们对坐把酒饮，喝酒假的， 对， 没有真吃真喝的， 是吗？ 来呀，酒宴摆上，酒宴摆上就代替了。 哦哦， 没有说来呀，八大碗摆上，快吃不吃全凉了 啊！ 要不要拿起筷子真吃真唱？ 嗯， 那也唱不了了。 嗯， 弟兄们。断坐八九饮，那饮什么呢？ 就是没法饮了。 所以说这都是假的。 哎，对， 说书的嘴，唱戏的腿。 嗯， 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 是啊， 哎，说书的要说这大经书到哪儿去，两句话就代表过去。 哦， 小情夜宿七餐可饮，一人两两人则儿来到什么地方？到了， 到了。 嘴快 啊， 唱戏的腿快， 唱戏的是 那不管多远 啊， 哎，一会儿的功夫准到。 哦， 有这么一出戏叫《兵伐云南》 啊，有。 打天津到云南这是多远？ 是啊， 没有五分钟，连三分钟都没有，准到。 是吗？ 兵伐云南去闯，那有个几个打旗的，哎，台上一转悠，不隆咚不隆咚咚不隆咚一隆咚一。往旁往里站，这还问呢，人马我为何不行，兵者云南，兵者云南，这就到了， 到了， 哎，人马裂开，裂开，没有说真上云南的 啊， 那行吗？ 真去， 这是兵伐云南去战，打旗儿了，举着旗儿到后台走了，打着行李卷出门了， 干嘛？ 走上云南了， 上云南了。 哎，那观众不知道哪儿的事儿啊。 嗯， 怎么半天没出来？ 就是。 哎，服务员同志，你过来。这他们唱戏都哪儿去了？啊，那什么，他们都上云南了。 这是。 嗯，真去了。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没关系，您可以上云南听去。废话，我上云南听去，我怎么回来？ 就是。 所以说是假的。 对。 但是京戏成为是国宝国粹。 哎，国粹 有很。据说外国人都有学京戏的 啊，有啊， 京戏是一种国粹。 对， 哎，可是有一样， 嗯， 有唱的好的，有唱的次的， 哎，水平不一样。 哎，也有爱这个的。 哦， 属于一个票友。 嗯， 也有啊，在家里没事哼几句，也有的呢，走在马路上唱几句。 哎， 还有这么一路人。 什么人呢？ 非得到澡堂子里的才唱， 上澡堂子唱。 哎，对了，衣服脱完了，往热池子里一泡，泡完这泡舒服了，这才唱了。 哦， 哎，但是唱得多好，绝不能够登台。 为什么呢？ 他这习惯不好 啊， 非得唱舒服了才能唱了。 是啊， 谁能够挨台上给他立个水池子 啊？ 啊，泡舒服了再唱，那谁听啊？ 谁花钱瞧洗澡 去？去教室。哎，这个票友是爱。 嗯。 哎，您还别说，他哥哥 啊 也很喜欢。 我哥戏迷。 哎，但是这嗓子差点。 对了。 哎，唱了有二十年。 有了，有了，足有二十多年了。 可是有一样。 嗯。 观众没看见我的哥什么模样， 那是他化着妆勾着脸呢，是看不出来。 他不是化妆的问题，他也不会 啊。 他去那角色你也看不见模样。 他去什么角色？ 像什么那个捉放曹里头去个猪啊 啊， 那披着青袍上来一转场又下去了。 行了。你这话太损了。 不是损呐， 我哥就演猪。 哎，你还别当他哥哥说 啊， 当他哥哥说他哥还不高兴。 当然了。 什么？我去猪。 嘿 啊，我就去猪。你看我的戏看得太少了。 哎， 别的我就没去过。 就是啊， 前些年那马先生，马连良马先生，我跟他合作的时候 唱那苏牧羊，我没去羊吗？啊， 那也不怎么样啊， 反不在形里头。 行了， 也别说他哥哥是个戏包袱 啊，对，什么戏都会。 哎，可是有一样，有一样人就戏德差点。 怎么？ 在台上有的时候，他就是跟这人犯点别扭，准得要撅你， 爱撅人。 这话还是提起是这个一个实事 哦。 在这个北京中和戏院，您是票友合作， 哦， 唱了一出戏，什么戏？ 什么戏？ 叫《失空斩》。 哦，石阶顶工程记斩马谡。 哎，有一位票友名票，姓王，叫王雨田。 哦， 办的是什么戏呢？是《失空斩》。 他 去的是这个诸葛亮。 哦，主角。 哎，那天还是正赶有他哥哥的名义， 是啊， 一个角色 啊。他去 他哥哥呢，到了后台一看呢，这不王先生人家办好了呢，往里一坐是闭目养神。闭目养神干嘛？就是培养情绪。 哎， 他哥呀，误会了。 认 为人家那是什么呢？ 啊， 架子太大，嗨，瞧不起人。哼，干嘛呀？瞧不起人？告诉你，这戏里没我事儿便罢。有我的事儿，我非撅你不可， 还得你撅人呢。 真寸还是真有他哥哥这么一个角色？ 我哥哥去谁呀？ 干 啊， 也不是编编言言的。 什么呀？ 这是这个那棋牌，就是那个献图的那个。 哦，献地图那棋牌官。 棋牌官，诸葛亮上来呢，有这么两句白口。 什么词儿？ 兵扎起山地。要擒死蚂蚁，往这一坐，这叫小座。 对， 桌子后头为大座。 哎， 这个时候他哥哥提了马鞭，捧着地图上来，有两句白口。 什么？ 离了家庭地，来此是西城门上哪位来？里不扎茬儿，夫人，新图人求见后桌。启禀丞相，先突人求见。传他是进来 啊。 迷糊所人，活人所差，王平王将军所差，手捧火物，地力图展开这打开一关。 哦， 关图的时候，诸葛亮一看，坏了， 怎么了？ 将帅不和。诸葛亮着急啊，不隆隆脏的隆隆脏的。我命你去到李六城城找老将军调回，不得有我，快去，让他去调赵云。他那可没有话，得令拉着马鞭下。 哦， 他哥哥一想，我得令下去，我就见不着诸葛亮， 是没他戏了。 我怎么撅他呢？ 啊，还得撅呢。 他哥哥这地方也高 啊， 回答了一句话。我命你去到李六城京找老将军调回，不得有误，快去。他那儿呢？回答了一句话， 说什么？ 啊，启禀丞相，那找老将军若不在李六城，这兵如何是好？ 嗯， 心里没这句啊。 就是啊， 你让我调赵云，他又不在那儿，怎么办？ 嘿，对呀。 诸葛亮一想，心里没这句 啊。 哦，知道。成亲撅我。 嘿， 对了，我叫你给撅的，我算什么名票？眼珠一转，想起一句词儿来。 哦， 赵老将军若不在，李六城不？ 乐， 逆风儿过来， 附耳过来， 叫他把耳朵递过去。 哦， 他不知道什么事儿。把耳朵就递给人嘴边上了。啊，陈香讲些什么？诸葛亮稳住了，怕他哥耳朵那儿一嘀咕。 嘀咕什么呀？ 叫你嫂子跟我结婚。得令他下去了。 下去了。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两位京派相声大家王世臣、赵世忠合说的《献地图》。下面啊，请您听一段插曲儿《松月绕》。这个作品呢，演唱难度很高，音域变化很大。很有表现力，马静怡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曲艺名家，京韵大鼓、单弦、北京小曲、石调都有非常棒的表现。 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插曲儿《松月绕》。好，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的曲艺艺术家马静怡演唱的插曲儿《松月绕》。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请您继续来听相声小品佳作。下半段为您播出的是高秀敏、赵世林表演的小品《密码》，侯耀文、于世友合说的《现世报》。空中笑林，过会儿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要请您听听小品了，这个作品呢是早年间的一段节目，叫做密码，是由高秀敏和赵世林二位合作表演的。高秀敏在舞台上塑造了很多中老年的妇女形象，这当中啊有朴实憨厚的，有略带狡黠的，跟很多名家都有合作。这段密码妙趣横生，尤其是赵世林对方言的妙用，对嗓音塑造的那种把控，让人忍俊不禁。好，下面就请您欣赏高秀敏、赵世林的表演。 我说这位大妈，你在背什么呢？ 密码。 密码？ 你没听人家说吗？啊！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高科技号码时代。 哎，对对。 什么电话号啊，身份号啊，这也是号，那也是号，稍不留神就烂套。 那你说的这个密码是什么密码？ 取钱密码。 取钱？那大妈，我帮你去取吧。 啊，不用了，谢谢你。 那您一个人取钱，可得小心点啊。 哎， 慢走啊，大妈。 24321，24321，24321， 7788321， 7788321， 7788321，对，是我，啊对，哎，找到钱以后马上回去，啊就这样啊，对。 同志 啊，我打听一下啊， 你说 有没有那样银行？ 什么银行啊？ 就是人看着用钱随便拿。 用钱随便？好像目前还没有这种银行。 我姑娘说有，想用多少到那就拿多少。 啊，张太太啊，你说的那个叫做自动取款机。 对，是自动的。 啊，那你跟我来啊。 你知道吗？ 啊，等会儿我告诉你。哎，你看，这就是。 哎呀，这就是啊！ 对对对对。 哎呀，这大铁箱子，在家里装老钱了。这哪打不开呀、 啊？大妈，你要在这里搞钱呐、啊？那里应该还有一张那个小卡卡。 卡呀？ 对对， 我有。啊。我女儿出过钱给我留下的。啊。 放到那去。啊，我跟你讲啊，这个机器是这个样子。哎。 手续健全。 啊，好好好。 这取钱可得备点人儿，同志啊，谢谢你了，再见。 不用再见，我也去在这里搞钱。 那你就先搞吧。 不，你先搞。 你先搞吧。 哎，大妈，长辈优先，女婿优先啊，不要客气啊。 哇，这人咋这么热情呢？越热情越得加小心。你没听人家说吗？他们作案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三八妇女。 那你是第一次用这个机器啊？啊，我跟你讲啊，它有两个口口，那么上面那个口口放卡，下面就出钱。但是如果你把卡卡放到上面了，那上面就不出钱的。 你说的是上是下呀？ 上。 哎呀！ 哎呀，这不是下吗？这不是下吗？你看，北方人那就是这样，下下不分。你不要忘记摁自己那个密码啊！ 我知道，7788321啊，7788321。 哎，大妈妈，你这个是我老婆的电话。 查你的电话 啊？ 哎呀，那我的号码呢？ 那你自己忘哪里去了？ 我没忘啊，这我背下来了。妈，你打电话，细把我的号码吸到这里头来了。 哎，我说是。 你咋又吸上了？你这…… 哎呀，告诉你不要催我。现在这里只有一个老太太，哎，老太太的钱一出来，我的钱马上找到手，在老地方等我啊！ 坏了，碰上团伙了！ 你往哪走啊？钱没有找到手，你走得了吗？老实点，他妈，哎，密码想起来没有？ 没想，我不取了。 哎，来，刚才都怪我，我来帮你想。来， 我不取了。 哎，坐， 我不取了。 哎，大妈，哎。没关系，大妈，在找钱这方面我是很有经验。 你总干这事儿 对，大妈，你的门牌号码是多少？ 康庄小区5楼8号，那啥，锦带派出所。 电话号码 6662323。 哦对，你的出生年月日。 1931年9月18事变，连惊带吓，我妈说生我是早产。 那个，哪一个是你的命？ 哪个也不是啊。 哎呀，如果这样，那你就麻烦了。 哎，同志，我先生， 能让我说两句话吗？ 啊，你说你说。 人家古人说呀，君子求财取之有道。 对对。 那钱不常花，人常见。 是是是是。 你看你多年轻，多漂亮。干点啥不好？何必走犯罪道路呢？ 赵雪，啊！你说什么？哎呀，真是！哎呀，难怪我太太说呀，做好人不是随便去做的。啊，这样，大妈，你呀，想你的密码，我取我的钱。真是好心当作驴肝肺。爸爸，嘻嘻嘻嘻，你看，这是什么？人民币呀！如果不是帮助你啊，我的钱早就打到手了，是不是？ 那取走那么多钱，那箱里可能没了，你说我还有啥用了？连个号码都记不住，你说这不完了吗？ 哎，大妈，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啊！ 那我那号码咋还没了 呢？你这样会生病的。 那过年等着花钱呢。 哎呀，大妈，大妈，你不要着急啊！这样，如果你等着钱用，就先从我这里拿一些去，好吧？ 我。咱俩素不相识，我哪能用你的钱呢？ 大妈妈呀，你的门牌号码我已经知道了嘛。再说我会找你的啊，就这样啊。好的，再见。 哎，回来！我不用，孩子，大妈看着了，你是好人，真对不起，刚才大妈把你当成坏蛋了。 没关系，你现在把我当好蛋，我很开心的。 你要是诚心帮大妈呀。你就帮大妈想想，大妈呀信得过你啊。 好，我就帮到底了。 帮我想想。 不要着急啊，慢慢想。 哎， 啊，你坐。对，你的女儿出国以前，她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纸条啊？还说过什么话没有？ 纸条是，想起来了。 好， 我女儿说呀，有一首歌。 歌。 最后一句就是我的号码。 什么歌？ 忘了。 哎，那是什么样子的歌？ 就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啥的歌。 哦，那一定是一首爱情歌曲。 爱情歌曲。 而且里面是有数字的， 还带数字的。 几几年呐、啊？月呀、啊， 日 呀、啊。你唱，你唱，我知道。 我唱。 你再唱。 他在1937年呐、啊，八路军拉大栓呐、啊，瞄了一个准儿，啪，打死一个翻译官。这没爱情，这有人命啊！ 这1938年 那么呼喊，拉大栓 那么……那不行，又要出人命了。再换一首。 1939年呐、啊，拉呀嘛拉大栓，我这大栓是拉不开了，这个。 干嘛？ 你唱吧，我真的我 唱不好， 你唱，来，你给大妈唱，你来，姐。你往前来，这歌不是，你再唱 。唱你要打姑娘叫小芳，谢谢你给我的爱，帮我给我拉个脸带。 别唱了，我好冷，这歌。 大妈你好吗？大哥你好吗？大哥。 我咋还叫杨倦了？这歌也不是。 大妈，我再提醒你一句，除了你的女儿以外，还有什么好朋友知道这个密码，去找到他们啊。就这样 啊！哎，再来就这首歌，朋友快唱，朋友。 朋友，我会唱。 朋友。 朋友，只要来呀过。 不是这鸟语的。 朋友再见，朋友再见吧，再见吧， 再。再找，还找，再找，找朋友，再唱， 找朋友。找到一 个好 朋友，现在你让我握手， 你是我的好朋友， 来帮你来走来走， 就这句， 来帮你来走来走， 就这句， 2731，哎呀，太棒了，太好了，哎呀，坏了，大妈， 咋的了？ 你的密码我都知道了， 看你还跟我说那干啥？你的号码告诉我了，888，信， 对，信。 多好的孩子，就是舌头不好使。 二七三二幺二幺，小妈你看， 哎呀，难怪了，大街上都卡了 OK， 卡了 OK， 要卡呀，可真 OK 呀，大哥。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高秀敏、赵世林二位合作的小品《密码》。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扇绿屏风，撒金香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于世友是著名的相声捧哏名家，跟很多老先生都合作过。早年间中央广播说唱团的老先生那就甭说了，后来他和马季先生合作很多年，又和苏文茂、马志明等名家搭档，受到了侯宝林大师等等前辈艺术家的关照提携。下面要请您听的这段叫做《现世报》，是侯耀文、于世友合作的。 那个，我问你件事儿啊。 什么事儿啊？ 有一种人，最近你发现了没有？ 什么人呢？ 就是专业说瞎话的。 说瞎话的我倒见过 啊， 这专业的没听说过。什么模样？ 没见过。 没见过。 这种人有特征啊，到大街上一看就知道这是专业说瞎话的。 什么样啊？ 浑身上下都是假名牌，兜里就搁10块钱，腰里别着 BB 机，站在马路边上等面的，手里拿着大哥大，从来没见他说过话，张嘴就是几千万，可天天跟着吃蹭饭，一天到晚吹牛皮，你要不信他还急，瞪着俩眼说瞎话，说完自个儿都害怕。 您说的这就不对了 啊！ 我见那说瞎话的面不改色心不跳 啊， 不害怕。 你说的那是小瞎话，我说这是大瞎话。 怎么害怕呢？ 他当然得害怕了。说完了以后，别人跟他一认真，一刨根问底儿，一没辙了就害怕了。 有这样的人吗？ 有啊，我们街坊有一小孩，今年20多岁，就这样。 您跟我说什么样？ 有一天呢，他又跟着人家一块吃蹭饭去了，反正就白吃，一分钱不花，吃吃连吃带喝的，吃高了兴了，说话没把门的了。 哦，怎么呢？ 喝酒喝多了， 酒壮怂人胆吗？ 啊，干起来了。那个各位，今天好好喝啊！今儿我高兴，刚从银行带出2亿来啊！好好喝。 行行，您等会儿。 高兴。 您别高兴了。 嗯。 您等会儿。 嗯。 您拿什么带出2亿呀、啊？ 我 啊。 我这叫抵押贷款。 抵押哦、您有大工厂？ 大工厂啊，卖了，现在改名都叫了首钢了。 首钢 卖了 工厂 呀。 这么说您有房地产？ 房地产都送朋友让他们住下了。 海外您有遗产？ 有遗产我就不在这儿折腾了。 不是，您什么都没有，您拿什么做抵押呀？ 我有三件宝贝。 什么宝贝？ 一只鸽子，一只鸡，还有一条狗。 哼， 宝贝， 这三样东西养的人特别多。我也养鸽子。 你养鸽子 啊？ 养什么鸽子？ 养鸽，养信鸽啊。 信鸽 啊？ 会干什么？ 信鸽会送信 啊。会送信。 哎， 有大檐帽子吗？ 你们家鸽子戴个大壳帽啊？ 不是，你这鸽子怎么养的？ 我们鸽子每天早上起来，在家里头吃点老玉米，喝点水，啪飞出去，飞回来再喝点水，吃点老玉米。 你听听，这鸽子没出息到家了。我那鸽子不这么养， 你们鸽子怎么养啊？ 我那鸽子每天早晨放出去，看看谁家也养鸽子，在人家那儿吃点老玉米豆，喝点水。 哦，哎，这什么人养什么东西？你们家鸽子都吃蹭饭呢？哎， 吃饱了喝足了，飞起来看看谁家开着窗户，进屋一看有什么好东西，叼起来就跑。 养一贼鸽子， 那天给我叼回一个五克拉钻戒。嗯， 不行，这东西不行。 你说这还不是他最大的特点 哦？除了偷还能抢银行。 你们家鸽子抢银行？ 不是，那还会什么呀？ 我们家鸽子飞得特别快。 您要说飞得快，这还贴谱。有多快？ 那天叼起人东西要跑啊，人家一着急把枪拿起来冲他，哦，棒，没打着。 嘿，你们家鸽子养一飞毛腿啊？ 枪子没追上他， 真快， 是宝贝不是？ 是宝贝， 值钱不值钱？ 值钱。 你跟银行说说，给我贷出1亿来，我给你50块钱回扣。 我一分钱都不要。啊，不像话。您跟我说您那第二件宝贝什么？ 一只大公鸡。 这有什么特点？ 会唱歌。 嘿，这新鲜。哎，大公鸡会唱歌。 对，每天一擦黑就出去了。什么卡拉 OK 夜总会啊，一唱就是12点多钟。 怎么那么晚还不回来呀？ 人家爱听不让走，每天回来脖子上都挎着600-700块钱。 哪儿来的钱呢？ 人家给的小费。 嘿，合着你们老侯家一家大小就靠这鸡养活着。 我不花他钱。 那干嘛？ 我这钱都给他留着买化妆品。 买化妆品？ 我这胳膊，我这鸡是宝贝不是？ 算个宝贝吧。 你跟银行说说，拿我这鸡做抵押，给我贷出1亿来，我给你60块钱回扣。 多10块钱我也不干，不像话。您那第三个那狗， 狗太棒了，我那狗会数学。 怎么会数学？ 你上我们家去，你给他地下扔个1分的钢镚儿，问问他这是几。我那狗 一个，一声汪。我要扔俩汪汪，俩五个汪汪汪汪汪，五个。我要扔十个汪，10个1分的，10个，完了吧？傻狗， 你还傻狗呢？都告诉你了，你听不懂我们话。 怎么告诉我的？ 这不告诉你了吗？ 什么意思呀？ 一毛 啊！ 毛。 好不好？ 你们家狗连一毛都会说呀？ 这不算什么。最棒的是他看你这里边要是有一个是假的，他叼出来就给你扔出去。 这可能吗？ 不信是不是？ 不信。 我告诉你们啊，我家这三种宝贝真有。你们这样，明天我在家等着你们，你们要不去看去，我跟你们没完。 哦，他家里真有这宝贝吗？ 哪有这宝贝，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这怎么办呢？ 回去跟媳妇一商量，跟爱人一说，这爱人当时就急了。哎呦，我说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又跟外边吹大牛去啊？啊，这明天你要上家看来，这怎么办呢？ 怎么办？ 这样好不好？明天早上起来你起早高，你就给我走，12点钟以前你别回来啊，有什么事儿我盯着。 咦，这两口子， 我告诉你这最后一回了，你要以后在外边胡说八道，就我给你打离婚。 离婚不至于吧？ 怎么不至于？他上回他就外边跟人吹大牛去， 跟人说瞎话，说谁也别欺负他，谁要欺负他让我跟人家摔跤去。结果没过两天来了一蒙古人，非要跟我切磋切磋。 怎么样呢？ 那蒙古人太狠了，把我摔得跟烂桃似的，半个月都没上得了床。 您别说这第二天怎么办呢？ 第二天人几个朋友下了班吃完饭真来了，到家门口梆梆一敲门，他爱人就出去了。哟、嗯、谁呀、 啊、哦，我们来找大哥。 找大哥呀？ 啊， 哎呦，你还说呢，这缺德鬼。哎，今天中午啊，刚端起饭碗了要吃饭，就来了一个电船，说有一美国朋友啊送他$100,000，这不急着慌的就走了吗？上美国了。 哎呦，大哥，这上美国得什么时候回来呀？ 他说夜里反正1点多钟就回来。 中午走的，1点钟回来呀、 啊？啊， 半天美国打来回啊！ 哎呦，这不是着急吗？骑着鸽子就跑了。 是，明白了，这鸽子是看不见了， 没了，看不见了。 您那鸡在家了吗？ 还说那鸡呢？这缺德鸡，今儿晚上5点多钟端起饭碗的，刚要吃饭，来一大卡迪拉克给接走了。 哦， 说是玩去，好像说天亮以前送回来，误不了打鸣。 这鸡也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没了。 您家那狗可得在家了吧？ 狗倒是在家呢，你们看那狗干嘛呀？ 听说你们家狗懂数学 啊， 还认识钱，知道真钱假钱。你把它牵出来，我让它数数钢镚 儿。哎、啊，那狗倒是在家呢， 在哪 儿？你们来的时候没碰上吗？ 在哪儿啊？ 就在那国际饭店门口，跟外国人那倒外汇呢。 走。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侯耀文于是由何说的现世报，这个作品呢还是有很深的当时的时代烙印的。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奉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明天早上6点半主持人尚远继续陪您听相声。